绝不后悔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再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回家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不用迷失在祖国的天桥上。会有那么一天，会有那么一天，我们会飞到天外的天。 各位好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经常我们会说不见不散，明天不见不散，下次我们哪个地方不见不散，把它反过来其实也蛮有味道的，叫不散不见。来自莫文蔚2014年的12月26号发行的录音室专辑，由荒井壮一郎担任专辑的制作人，总共收录了11首歌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专辑的同名主打，不散不见。 我想亲口说再见，你的口味还带着，在开始之前句点后面存活在我里面，不散不见。你是我世界起点，我是你荆棘冠冕，把爱与亏欠揉成一圈，来不及告别，来不及再见。 需要的就是一种温暖快乐的感觉，也会是一种最自然的状态，就像是白云陪着你的蓝天，那种无条件的守候。尝试着学会抬头看看天空，也许你会发现一种从未有温暖的。在陌生一周，没时间， 没时间，我没时间，一瞬间来到夏天，山坡地平

signor pretore, io vedo questo. Non lo so. 品尝一顿意大利菜，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， 还有爱逛新水的张调，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，私人音响。 认识你到现在一场不没有不停下来，喜欢你的声音呵护我依赖，也许时间太快，偶尔对你的伤害，但你的包容我会难过起来。其实每个女人都习惯了期待，爱情随着节奏不停地摇摆，每天醒来一刹那，流星像一个小孩，紧紧抱住你就舍不得放开。我细细的扳几张眉，好将来拥有你，我们旅途愉快。 这里是品味1033，问候到你们。来听到的接下来这首歌出自于《欢乐颂二》包奕凡的主题曲《闻已知时别再躲》，陈曦作词，董东东作曲，杨硕演唱，发行于2017年5月15号。 手别再颤抖，别再梦游，别再让泪随风掉落，酒喝干再走，不留给以后，别动在暴力的尽头。哦，你该自由。你该走出荒漠，你该等我，问你 事，别再躲，别再给我你的沉默。既然爱就放开手，今后有我陪你走。只要你把心交给我，既然爱就别放手，因为我在你的左右。 人生匆匆，四处寻觅，四处尝试，循着曼妙的声线进入了一场音色盛宴。这是一场安静的歌，在虚无的空间里，静谧的世界好像突然变得昏暗，眼前的光景变成了满目的黑色，寂寥无奈。张杰，你在哪里？ 不是说我还有你，但我的坚持换来你的背弃，消失推翻明天，因你过去要怎么相信，承诺也会有嫌弃，寂寞太透明，痛楚却无心，这一颗心再也没人认领。我要逃离这个你所在的城市，可是我的心早已被你输入，你会在哪里，我也回不去，回忆遍地都是触目伤心，都是你。 一零三三，一零

邰正宵的版本呢，在编曲和诠释上面都跟原来的相比更为的活泼，也更为的激情，展现出了这首歌曲的另一种面貌。 以为自己够冷漠，已经不会难过，以为自己够坚强，已经不会受伤。心中火已熄，为何在乎这次的别离？如果不是为了你，不会碰上这样的难题。我的相思在沙滩淋雨，淋过整个冬季。我的热情在屋顶春风，吹得整夜无语。我的心情放到了谷底，降到零下几度 C。 我的心情放到了谷底，降到零下几度 C。 香港小天后薛凯琪首张鬼专辑 It's My Day 描述着每一滴眼泪的一个故事，包含了还没有学会失去是怎么一回事，陪歌迷们跨越爱情难以消化的苦涩。一起来听到方大同薛凯琪每天爱你多一些。 你还好吗？好久不见，原来找你这个聊天。后来的你喜欢了谁？我们聊聊天。 现在的你一样美丽，只因爱情是个回忆。他不爱我，他离开你，爱回来却回去。不同的城市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你。 这样的我，那样的你，要很久

里依旧是品味1033为各位带来的流金岁月，我是梧桐。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张蕊，恨我爱你。这首歌呢，其实是张蕊为她的粉丝们准备的礼物。恨我爱你是一首唱到心痛的歌，给大家的一个惊喜。这首歌在她心里面的位置很重很重。 抬头看看天晴了没有，雨下过后不知道乌云走没走，过去早成为回忆，恨我还要爱你，还在梦里偷偷地亲吻你。手机有你的空气，无法编辑你那些快乐疯狂的事，无法记录下来那我恨我爱我的言语，以后一切太可惜。恨我爱你，恨我无法找回自己，恨我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心底都是回忆，好的你牵着我的手，骄傲地抬着头，陪我笑我吻我的温柔，一直不再有。恨我爱你，恨我无法找回自己，恨我想你来来回回的想念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心底都是回忆，好的你，坏的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让你徘徊不去，恨我残忍去执着，到处找寻你，恨我爱你，恨我让你完全占据，笑得你流泪。 出道就以灿烂迷人的微笑闻名的微笑王子张栋梁，当年的一首《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》不但成为了校园传唱以及活动最红的歌曲，而被误认为网络歌手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在华人地区的传唱程度让各地的歌迷以及传媒也为张栋梁取得华语 K 歌小天王的一个封号。 你的心情总在飞，什么事都想去追，想抓住一点安慰，你总是喜欢在人群中徘徊，你最害怕孤单的滋味，你的心那么脆，一碰就会碎，经不起一点风吹，你的身边总是要许多人陪，你最害怕每天的天黑，

想的快死了，在地上挖个洞，能不能止痛？地球另一端的梦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疯了，我想你想你想你想的快死了。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听到最后一首歌来自陈翔，问妈妈好吗？我是吴彤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拜拜。 我有一首歌，请你听一下，你在那个夜晚风雨的陪伴下带幸福回家。我有一个梦，请你听一下，梦见在玩耍，还有二十一世的木马，想问你好吗，好想好久没回家，只想知道妈妈过得开心吗，别为我记挂，我一切都很好啊，就算累了也不算勉强，想问你好吗，度日如年的牵挂，只想知道海的那边还好吗，有多么难，心总是割舍不下，眼泪落下，说声爱你，妈妈。放心上，知道你的伟大，千万不能让泪流下，不要忘了我最爱你，妈妈。